啊，知道事情多的烦恼忧虑多，什么都不知道的好啊，心才清净。那每一天接触的是经本，是佛像，阿弥陀佛的名号，那我们这一生的目的是求生极乐世界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留恋。那我们往生的愿才能圆满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啊，一定要知道。你听到讲经不容易，啊，我们用微信，用网络，啊，用微信12年，用网络大概有20年，啊，比过去是进了一大步。但是真正有缘的人不多，啊，必须得打开频道收听，这是有缘的。不愿意打开频道收听的没有缘的，没有缘占多数，啊，有缘的是少数。说明确实佛法难闻，啊，诸佛见道难得，得到不容易，听到也不容易，欲善知识，闻法能行更难了，啊，难上之难了。下面为我们解释善知识。啊，善知识者，他来引导我走善道，对于我舒服有很大的帮助，这叫善知识。念老引用宗密大师的注解，那么他说，这个人他知道宇宙之间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啊，知道一切众生迷失自信，啊，知道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哦，那这是真善知识了。善知识难遇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啊，引我入佛门，方东美先生，啊，我非常感激他。如果不是他，我跟佛没有缘，跟宗教没有缘。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 啊，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我真听话，真干了。啊，确确实实，这一生所过的是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，不是财富，是什么？快乐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牵挂啊，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啊，过的是流浪的生活。85岁，我在香港接受一个同修啊，送我一个小房子啊，很小的房子啊，我就想可以定居了，不再到处跑。可是云出现了啊，马来西亚的云，斯里兰卡的云啊，第三个是印度尼西亚，第四个是日本啊，都是很诚恳的邀请我去讲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我都答应去讲一年经，就是讲无量寿经，从头到尾讲一遍，为他们的国家祈福啊。没有人请我的时候，我就不想动了啊，在一个小地方养老，求我说啊，遇到这部经，随缘得度啊，得度之后就是永远再不会有生死。啊，生死这一段事情啊，到这一生就了结了，往后永远没有了。真正得大自在，真正得大圆满呢。这个法门确实很容易，很难信啊，信的人真正有福报了，但是一点都不假啊。他为什么能信？肯定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学过这个法门，像经上所说的，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次遇到了，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，这才能信。啊，欢喜受持，这个人善根福德因缘可想而知 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看到是真相，我们看到是幻象，而且迷在幻象里头，完全不知道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迷得太深了，迷的时间太久了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那怎么办？克时而论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我们用不上力啊，断不了烦恼习气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现在只有一条路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这个法门特别法门，只要你遇到了，你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死心塌地，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。这些方相信佛的话，实际上极乐世界无处不在，它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。为什么佛说在西方，叫我们的心有个专注的方向，否则的话我们心会乱。那这种方法是善巧方便，帮我们的心念集中在一个方向，集中在一个目标。这一个方向西方，这一个目标极乐世界。啊，到达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啊，我们明心见性，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到极乐世界去圆满成就，非去不可啊！啊，信的真，愿恳切，你决定的事，这是我们人生头等大事。啊，我们学佛这么多年，有没有真正懂得善恶呢？太少了。境界现前，我们去向恶我们遵循善的少啊，还是贪嗔痴当家，贪嗔痴教导我们造轮回业啊，佛的十善业道是教我们脱离轮回。几个人断食物修十善， 所以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念了一辈子佛，最后还是搞六道轮回。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啊！这就是我们见不到善恶道，把恶道当作善。啊，真正善知识，他清楚，他明了。啊，他会把善恶跟我们讲清楚，讲明白。善恶所感的果报完全不一样。啊，善知识的是如大船。啊，好比是大船。我们要渡海。这个海是六道轮回，是生死苦海，只有善知识能帮助我们。啊，这经上又说，我们渡在山下，他从山上放一根绳子给我们，我们沿着这根绳子，我们往上爬，他在上面拉，帮助我们离开险难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第一真善知识。经论上所说善知识种种大德大能，大智大慧，大慈大悲，都是赞美阿弥陀佛。我们要认识阿弥陀佛在哪里，无量寿经所在之处就是阿弥陀佛所在之处。我们展开这个经卷，就是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。啊，阿弥陀佛天天在这里劝导我们，我们要知道清净。我们疑惑不要紧，这个经多读几遍，多听几遍，明白了。啊，求生净土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部经，一句佛号。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没有一个人不成功的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成佛。释迦弥陀，一切诸佛如来天天在劝告，几个人听明白了，听明白的人真干，没听懂的人耳边风，没有认真去干。那什么原因呢？没有遇到善友、善知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老师， 没有遇到好老师。啊，遇到真正好老师，对老师尊重，对老师敬仰，就会随着老师教诲认真去修学。心结心正，这四个字具足，真遇到善友了。我遇到善友，这四个字我没做到，那是什么呢？遇到等于没有遇到。什么原因？佛在经上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清楚，自己语言没成熟。啊，遇到怎么样？不相信。相信了又怀疑。疑根没有拔除，障碍我们的信心。啊，在这个世间，烦恼习气太重了，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。啊，对极乐世界没有仰慕的念头，对这个世界不肯放下。这个人虽然念一辈子佛，不能往生。啊，末法时期这样的人多，太多了啊！一万个念佛人，难得一个往生。啊，死心塌地一句佛号，念到底的，很难见到。啊，偶尔遇到的都是在乡村非常贫苦的地区，啊，寺庙旁边阿公阿婆，生活条件不好，啊，他们手上一串念珠，口里一句佛号，没有中断。我们见到肃然起敬的，这是什么人？这是大善之士。为什么？我们看他的心智，他虽然无知，甚至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啊，家境清寒，可能三餐都有问题，佛号不简单。啊，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，他回答你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满面的慈悲笑容。啊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好像他不会说话，他什么也听不懂。 真念佛人呐、那么成败的关键在善知识。啊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同学。要有好的老师，有好的同学，对我们的帮助就太大了。老师为我们指出路啊，同学我们走这条路啊，有同伴呢、啊。同伴在遇到困苦艰难，可以互相帮助啊，好像旅行一样啊，有伴侣。容易成就啊！如果没有老师，没有同伴，非常艰难，尤其在现前这个时代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能遇到善知识，当然是有善根有福德，没有善根福德到哪去找啊？真正找到了，一定是有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、真信真愿，你就能得到佛法。啊，没有真诚，没有恭敬，没有清净心，老师虽然遇到了，还是得不到。我们有这个经验的啊，自己在一生当中看多了啊，可是这个事情可遇不可求啊，遇到了能不能受益，全在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具足，决定成就；这三者有欠缺，就很难了。未必有成就。啊，末法时期，人心比不上相法，妄想杂念起来了，所以参禅不能入定，那当然开会是没指望了啊，只能够修善。连积功累德都很难做到。为什么？断我修善，不着相才是功德， 着相是福德。啊，谁不着相呢？啊，福德它的果是人天福报。末法时期不错了。如果心性不善，自私自利，贪图名闻利养，起心动念损人利己啊，在这个世间短短几十年当中，可能得一点福报，但是来生必定是三途苦报，这就大错特错了啊。我们看到做错事情的人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啊，不是小不孝，小不敬，啊，鞭打父母，杀害师长，侮辱圣贤，造这种业，虽然他还活在世间，身心不安呐！啊，晚年忏悔，后悔莫及。那个罪业能消除吗？太难了。啊，带着这么重的罪业，来生果报可想而知。啊，所以人生真难得。个人生要闻圣贤教诲啊，最好是能从小接受圣贤教诲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人无信则不立。”人要把信心丧失了，在人道里头就没有办法立足了。这话可说得严重啊！人道不能立足，你到哪里去？比人道高的，当然更没有指望，那就比人道低的，畜生、魔鬼、地狱。是不是？是。佛说过了，愚痴啊！愚痴是所有烦恼罪业的根源啊！三毒里头最深的贪嗔痴，贪嗔好断。愚痴难断呐、啊！愚痴要靠什么断？要靠戒定慧。他不接受戒定慧，永远没有指望。 啊，病行，人在生病的时候痛苦啊，感受的是痛苦啊。啊，这个时候要是觉悟了，身体是假的，身体不是我，身有生命，我没有生命，啊，能够恢复到心平气和，他还有寿命，他就很快恢复健康。他没有寿命到了，他生善道，不堕恶道。啊，所以大乘教里头，祖师大德遵循佛陀的教诲，要求比丘常带三分病，啊，世尊出家的弟子常带三分病，对这个世界不留恋，对这个身体不留恋，容易放下，容易成就。啊，那么比丘这个病行怎么落实呢？吃不要吃饱，啊，睡不要睡得很好。佛家的规定，睡眠是中医，中医是晚上十点钟到两点钟，啊，每一天睡眠就四小时，啊，吃饭日中一时，啊，所有一切都不能过分。这叫病行啊，帮助他看破，帮助他放下，看破放下是真修行啊。学佛，佛法里头第一桩告诉我们的事情，就是没有生死。啊，这是真正学佛人最大的安慰啊。肉体这是物质，有生命，灵性没有生命。我们中国世俗叫灵魂。啊，佛法叫神识，叫灵性。那么这桩事情也是在最近不久量子力学家证明的。啊，证明人的意识没有跟随身体一样的消失。啊，身体死亡了，那个意识存在。意识还继续在活动。啊，像是个梦境一样。啊，因为他没有身体，他的速度很大。啊，到处游荡，叫游魂。孔子称他叫游魂，这个名词用得好。 中国世俗叫灵魂，它确实不灵，它迷惑颠倒。啊，那么他活在这个境界，跟我们的时空完全不一样，他没有时空的障碍啊，所以他的速度就非常快啊，想到美国他确实就到了啊，不需要几分钟几个小时，不需要啊，念头一动他就到了，没有障碍啊，所以实我实法是假的，都是从迷情妄想的生的啊，确确实实没有一个我，也没有一个法可是我们执着身是我，身外一切都叫法，而且都认为它是实实在在的有，你能说它没有吗？我眼睛看见了，耳朵听见了，你怎么说没有？他相信六根，相信六尘，相信六识，佛所说的这个东西都没有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不相信啊，纵然学佛了，皈依三宝了，对于经里的这些话半信半疑啊，明明在眼前，怎么能说没有啊？佛举了个例子，让我们从例子上去体会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是个例子。梦幻泡影我们都知道是假的啊，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梦中不知道是假的，好像是真的，在梦醒了之后才晓得是假的，痕迹都找不到啊。我们今天这个境界是不是个梦境？佛说是的，历代祖师大德们也说是的啊，他们都入这个境界的，我们没入进去，我们不相信到年岁大一点，渐渐接近到死亡了，这个时候可能有一点这种意识出现了啊，来日无多了。想想佛经上的话，古圣先贤的话，有时候能够听进去几句，几句不多啊，但是这些话呢，能够帮助他醒过来，能醒过来就有救啊，醒不过来就没法子，继续搞轮回。 众生跟这些菩萨罗汉只是迷悟不同。本性是一个啊，迷了叫凡夫啊，觉悟了叫佛菩萨啊。怎么觉悟的？放下就是啊，我们的麻烦就是烦恼习气放不下了，放下就是啊。整个宇宙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不是真的啊，缘聚就现象啊，所生的这一切法本来没有，缘会就有，缘散了就没有。啊，我们这个人的身体，从母亲怀孕而得人身，在人世间过了几十年，缘会有了。啊，寿命终了，这又归于死亡灭了。本无。啊，能大师最后一句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能生万法，不能说他无，但是所生的万法都不是真的，万法是梦幻泡影啊，就像我们对的梦境一样，我们做梦，你能说梦是有还是无呢？你说的有错了，行了，为什么没有了？说无呢？啊，梦里就明明有境界，怎么可以说它没有？说有错了，说无也错了。啊，统统不要放在心上，统统把它放下，你就对了。放在心上是自身烦恼，啊，我们念佛人心要定，念头要专注啊，为什么？我们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希望，只有一个愿求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。这个经上告诉我们，念佛是善中之善，世出世间善法没有比念佛更善。什么叫大善？什么叫究竟善？什么叫圆满善？念阿弥陀佛就是。没有人知道啊。啊，深入无量寿经。我们得益很多。啊，悟处很多。法喜充满，那这个世间的善事有缘我们要做，为什么呢？利益一切苦难众生，没有缘绝不攀缘，绝不要去找死。 啊，根经、根注、跟参考资料里面所说的都相应啊，我们要求清净心、平等心啊，决定不能被外面境界干扰啊，外面境界是来考验我们的，来考试的。顺心看还有没有贪念的心，逆心看还有没有怨恨的心啊，没有净缘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境界到哪一个等级啊。啊，时时刻刻经得起考验，决定不为外境所动摇，心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万缘放下，念佛法也放下啊，念念向往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再往下看，正知正见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正知正见，这个人是人天真殊胜佛天啊，善知识的标准是正知正见啊，而不一定是行为啊，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对于老师要把它看成佛陀在世，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，我们现前老师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这个想法你得利益啊，常常念老师的过我损失很大，老师所教的东西你怀疑，你不能接受，你就错了啊。啊，见思不善，见父母过，这叫大不孝啊！啊，经上有个总结说，我们要认识人呐，啊，认识人标准怎么定？我听这个老师讲经教诲，这个老师所说的跟经的意思有没有相违背？如果他讲的跟经里面意思相违背的，之间有问题。这个就不能跟了，如果他所讲的跟经上讲的意思完全相应，不相违背，纵然这个老师有什么故事，我们还是要跟定他。故事有些故事我们见不到，我们以为过失啊， 其实他没有过失，我们冤枉他了。冤枉一个善知识罪很重啊。老师要发现学生对他有疑惑，一定要化解，否则的话有疑他得不到法眼。亲近老师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真诚，第二个条件亲近，亲近心不能有疑惑，疑惑心不清净。第三个恭敬。有这三个条件真正能得法眼。这三个条件少一个都不行。善知识是父母，善知识是眼目，有眼你才能看呐，有脚你才能走啊。善知识好比梯凳，有楼梯有凳子你才能向上爬高。善知识是桥梁，帮助我们渡过河流。善知识好比是日月，白天太阳照我们，晚上月光照我们。为什么叫你清净？善知识功德太大，他真的能成就你，能帮助你。我们一般人遇到了不认识，真可惜。那么真诚恭敬心装不出来的，这是小时候父母教的，孝养父母，尊师重道。孩童的时候这一桩事情比什么都重要，会影响他一生呢，不是短时间的。为什么多少年轻人方老师的学生多，李老师的学生更多，为什么成就有限？问题不在老师那边，在学生心态。这个心态不是长大学来的，是从小培养。所以老师找不到传人，我们就能够理解。为什么找不到？没有父母从小培养子女，这就难了。现在整个社会把这段事情都说活了，到哪里去找传人？ 恭敬善知识者，守在儒教奉行，此亦甚难呐！善知识对你要求的什么？他所讲的，你有没有做到？你要是做不到，就难了。所以经常有这样一句：“闻法能行，此亦为难。”善知识，真的难遇难识，不容易遇到。遇到彼此认识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学生认识老师，老师认识学生，这个学生可不可教，能不能传，老师会看到，学生对老师有信心，没有怀疑，如果老师教的对他有怀疑有成见，那就真难了。这个老师无法教你，接受老师的教诲，一定要依教奉行，不能依教奉行，遇到等于没有遇到。他再好也无法帮你忙。一定要听话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